有这样的一群人，每天围绕在我们身边，在为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而忙碌着。而不是旁观者的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不乱扔垃圾，如果我们不乱闯红灯，如果我们给他们传递一个微笑，这个城市会更加温暖。 二师兄，师傅抓着白骨精去看爆笑夜现场了， 是得咱们也去。 没看见妹妹们。 北京电台强势打造舞台喜剧《爆笑夜现场》，护国寺西区剧场10月14号到10月1号首轮开演，订票详询大麦网。 喜剧研习社作品。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好像还有很多朋友依然回忆在昨天跟你们互动说坐飞机的事儿啊。 是啊，昨天时间太紧了，没来得及给大家逐条念。 哎呀，其实有些时候吧，这个刷的一下过去的不光是飞机 啊，还有啥、 啊、还有一些词汇 是刷的一下就过去了、 啊、就有些词儿吧，这两年还流行，过两年可能大家就不说了 啊。这倒是。 今年今天上午2014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北京发布了，这是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第10次向社会发布的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嗯， 这听起来有点玄乎啊，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呀，这2014年我国很多新词儿叫热词儿势头不减。据说呢，他们这个在词库当中有117万个文本、12亿字，这个基础之上提取了424条新词儿。 这新词儿都有什么呀？ 比如说像新常态 啊、 沪港通，这你知道吗？ 啊，知道。 你真知道？ 哎、啊，差不多吧。 你知道干嘛的吗？ 然后呢？ 啊，那你就是没炒股。冰桶挑战，还有什么小官巨斧，这词儿，微信红包，相信你都熟啊， 还可以吧， 是吧？专家说了，说当前我国语言生活热点频发，网络语言上广播电视节目，进科教书，入词典，这些现象也引起了社会热议吧。当然了，网络语言有一些粗鄙话，词儿听得特别的别扭，需要治理， 不文雅。 哎，规范网络语言呢，必须要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说了，说这个过去10多年啊，媒体高频字词，就是使用次数特别多的一些词汇，使用是比较稳定的。 嗯， 这是语言的基础和核心。10年都使用的汉字啊，据说共计是7000多个，覆盖10年全部语料的大概是99.997%。 啊， 那么有些新词儿呢，它可能使用的是偶发汉字。偶尔使一两个。 嗯， 那么每年使用这个比较突生的高频字词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记录了当年的社会热点。 这倒是 啊，你比如说像去年比较流行的依法治国 啊， 2013年啊8项规定，是吧？还有一些词儿呢是今年的10个新词儿啊，这10个词儿我们也是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哈，像微博，中国梦，微信，正能量，电商，80后90后，保障房，大数据，小长假和动车 啊。其实不是说这10个词儿是今年才有的、啊、而是这10个词儿在今年里边使用的频率特别高，在这些新词儿里。 有些词儿可能也是刚有1-2年 啊， 你比如说像微信这个东西，你10年前你知道什么是微信的，对吧？动车这可能你10年前你见过动车吗？啊，是吧？所以这可能是越来越新的一些词汇。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除了像飞机这样的话，您愿意再跟我们聊聊也行。 是。 另外也是想说，生活当中您会发现没有，经常冒出一些新词儿，自己也是属于搞不太懂的。 是。 是吧？ 想想都有哪些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 对， 今年这个春晚上会有哪些新词在春晚上出现？这每年都有这样的预测。 真的吗？ 啊，真的，就是说这个流行词汇啊，包括网络语言啊，包括新词儿啊什么的，说的你看吧，指不定春晚上哪个小品就会把这个包袱编进去。 我有七八年没看过春晚了，这还有这个呢？ 是 啊，啊，这个都没什么劲，还是说是新词儿吧。你比如说有些词汇就没什么多大意思，比如说喜大普奔。这就是生编乱造的成语，对吧？人间不拆，这种，其实我估计就跟飞机似的，刷一下，明年后年你再问小朋友，人家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是 还是相对来说成熟一些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今天呢，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的首场双选会啊，在北京大学生就业之家举办了。男生小林啊，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大四的应届生。1994年出生的他，哎呦，94年都上大四了啊。这94年的小伙儿背着卡通小书包，显得有些稚气未脱。 嗯， 人说啊，我也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清楚我这专业对口的单位是什么 啊， 大概是进工厂吧。 不是，他学什么专业呀？ 小林呢，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而且还不是很能确定自己的求职意向。 你看这个大四就是跟我们那个大四不一样。 小林问问小林说，这个你现在怎么打算的？怎么看待你找工作的事儿啊？小林说啊，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呀，那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他呀，认为自己还处于学习的阶段，多见世面，多长知识最重要。而至于待遇方面的要求啊，他基本上没考虑过。他说，我从来就没想过对一份工作有从一而终啊，像什么薪资啊、福利啊、待遇啊，有那么重要吗？在双选会上，小林呢，这个像一个销售助理的岗位投递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简历。 嗯， 机电工程的啊，要打算应聘销售助理，做市场应该挺有意思的吧？尽管跟我的专业没什么关联。小林也说啊，这才是找工作的第一步，他绝对不会轻易把自己交代出去。应聘的经历当然是越多越好哟。跟本科生小林的洒脱相比啊，不少研究生们的选择呢，就相比要稳妥老成了很多。 嗯， 北京工商大学研三的女生小顾啊，排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展位前长长的队伍里，就等着提交自己的简历呢。小顾念的是管理科学和工程专业，按理说呀，投身物流行业是比较合适的。问问他自己啊，他说，选方向的时候，我特意选择了供应链金融方向。跟金融相关，就是为了找工作的时候能进银行。此外呢，这个研三的女生小顾啊，对于工作的待遇相比呢，本科生小林啊，有不少的底线。当然得有户口啊，要不然没安全感。月薪呢，最少得6000块钱，要不然你说在北京各种压力这么大，工资太低，生活水平那就没保障了。虽然这是首场双选会，但是小顾啊，对于这第一份简历怀有特别大的期待。银行招聘的战线很长，真希望能够早早就给安定下来。问完了我们这个招聘的这些学生啊，我们来看看这些面试官们都是怎么想的。首钢集团招聘主任黄一民啊，是一位从事人事招聘工作20多年的资深 HR， 就是那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那领导啊，说本次啊，他应市教委之邀，作为咨询专家在现场为应聘的学生们答疑解惑。人家也说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早几年呢，我们也是打从心眼里就比较排斥应聘学生直接提出待遇要求。不过我们现在呀，已经对这个早就理解了。你说首先啊，在北京工作生活，经济负担确实是比较重。其次啊，对个人待遇的要求也体现了应聘者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同。黄一民也提醒广大应聘者，企业提供的发展机会啊和福利待遇是同等重要的。此外呢，应聘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重要，尤其是对于目标单位的基本情况的了解，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进行面试的第一个问题一般都是啊，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企业？ 要说这个应聘这个事儿吧，可说的就多了啊。你考官你老问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企业呀、啊？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企业能给我多少钱呢？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当然了，现在随着更为理性一些哈，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钱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哈。当然了，你要是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你说我就讲今后的这个发展空间，我不在乎现在的钱，那也不太现实。你房租水电，你首先你得保证自己温饱吧。 是。 今儿我还看一条消息说，怎么着，北京的白领的月薪都8000多块钱了。 是吗？ 啊，这个反正是统计的哈，不是官方统计的，是一个什么招聘网站的统计的。 那这平均数值在全国相比都算比较高的， 排第一啊，排第一嘛。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呀，找工作哈，就像人家大学生说的，现如今也不是从一而终的事儿了。很多单位都希望能留住人，留住人的这个理由有很多哈，您也可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这样的单位到底能不能留住人。另外，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适合不适合这份工作，都可以和很多人年长的人来聊聊哈。 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一些新词儿哈。您这两年算是这个有哪些新词儿觉得自己印象深刻？好人马大姐说了，土豪。啊，大妈，大妈得大妈者得天下。你跟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聊聊天，兴许业务会有一些这个长进。啊、 业务 啊，还有汪星人，汪星人是什么意思？ 就指小狗、 哦， 汪汪叫嘛，说来自汪汪的那个星球， 哦、是吧、啊？这个可能我们家不养狗，对这不太了解啊。 郭安博新说 啊， 小鲜肉这算新词儿吧？我听着不舒服，我就听着血淋淋的。 嗨， 这语言啊是在不断的发展发现 啊，现在的新词儿啊，过上几十年还能出现，那才算是正式收容了呢。 哎，正式这个到我们的词典里边了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传统的词汇，那都是历经上百年、上千年才不断的能够让我们大家依然啊觉得很好使。 是， 有些词呢，可能就是过眼云烟。比如说，现如今很多过去那些词儿，像什么酱子，你知道吗？ 啊，就是这样子。 对啊，这个十多年前还挺火，现在也没人这么说话了。 一说也老土了嘛。 不是，好好说话啊，这个都有可能有一些变化。 是， 今天依然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一些词汇哈、啊。当然了，新的事物有很多，比如说手机 APP、APP 软件嘛， 很多年轻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事儿，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个软件很高大上。背后的一些东西可未必真的高大上，哎，高大上也算一个新词儿啊， 啊， 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 啊、这市民孙先生爆料说呀，现在很多白领大学生都喜欢在网上订餐， 是， 他们哪知道，很多盒饭出自脏乱差的家庭黑作坊，哎呦，这么吃下去，迟早得出事儿啊。孙先生爆料说，在校组塔院社区的一片平房区里边，就有不少做盒饭的黑作坊，专门啊。供应附近的这个写字楼、高校的白领和学生们，说他们要是看见这个盒饭的制作环境，估计他们宁可饿着都不会再订了。 哎呦，这得有多糟糕的环境啊、 哎！ 能让孙先生说这话？ 记者说去看看呗。 啊， 他就以给单位订盒饭为由敲开了房门， 上门了。 有一位老板娘听说有生意啊，那特别热情，介绍自己家的买卖。 嗯， 说您看看，这今天就订，就剩下这么一小盆鸡肉了。 嗯 啊，我们的盒饭比别人家便宜。一荤三素才10块钱一份、 哦、 啊，人家都要12呢， 这确实价格低。 来看看周边环境吧，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屋子，既是一间卧室，同时也是厨房。你说卧室跟厨房搁一块能好得了吗？房子一侧是双人的床啊，房旁边这床旁边呢挂着刚刚洗完的衣服， 嗯， 床尾附近的铁架子上面盖着这个调料罐，还有腌制好的一些鸡肉， 就那么敞着放。 哎呀，这睡床的另一侧是做饭的操作台，上面放着各种做饭的家伙事儿。操作台和墙面的夹缝当中，还有一些鲜活的小鲜肉啊，就是小强，你知道吗？ 啊， 蟑螂啊，一锅这个一小蒸锅里边放着一家人的这个牙缸啊、牙刷啊，屋里边随处可见苍蝇飞舞。 哎呦，可快别说了！ 哎呀，见记者有疑惑，就是您这有执照吗？这吃完了不会吃坏肚子吧？人家老板娘一脸不屑地说：“我们都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一天做个七八十份啊，都说好着呢。说着热情的还递上了自己家的名片， 哎呦， 特意叮嘱网上可以订哈，打个电话也可以订，自己来取也行，附近写字楼的公司天天从我们这儿订饭，吃着都觉得不错。顺着这胡同往里走，记者很快又看见一家门口停着送外卖电动车的门脸， 嗯， 同样也是没有任何招牌。 这还有一家， 别说这家有高科技， 嗯， 啊，门口有一个小机器，类似刷卡机，嗯，有订单请及时处理 啊，有提醒。 随着滴的一声提示音，老板非常熟练的啊，老板娘非常熟练的从一个类似刷卡器的机器上扯下了一个打印的订单。 嗯， 这都是从网上订单下的单，我们这边收到之后打包，让儿子儿媳妇骑着电动车给送过去。哎，我们家的烤肉特别香， 嗯， 啊，有椒盐的，有黑胡椒的，有麻辣的，各种口味的，要不然您先尝尝，看满意不满意？ 花样还挺多， 非常热情。 老板娘说了，说我们这儿的盒饭呢，大份的15块钱，小份的13块钱，网上下单支付啊还能再优惠点，什么附近北邮啊、交大呀，好多学生都爱订我们家的饭。拿着老板娘给这名片啊，记者用手机呢扫了一下这名片上的二维码，名片人家都有二维码了， 高科技嘛， 竟然进了一个名为饿了么的手机 APP， 就那 APP、 啊、这专门订外卖的 是吧、 嗯、 这款应用当中这家作坊的好评率还不低，更令人惊讶的是这 APP 中还有这家作坊的商家信息呢，其中商家地址写的是北邮南门小吃街，而在商家营业执照和商家许可证的信息栏里边，登记的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发证机关都是哈尔滨市消防区工商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听着怎么那么也是别扭啊？ 就是啊，这一看这就完全就是不合法的，是吧？而且确实这个猫在这里边，你说他上了人家那个订餐那个网站啊，订餐的 APP 那边就没个监管，什么都能往里进是吗？ 所以你看，现在如今貌似流行的 APP、APP 之类的，背后它到底能不能够跟得上，有监管、有正规的渠道，这很担心，对吧？ 对。 当然了，话说回来了。哎，你们大城小市有 APP 吗？ 大城小市 啊， 大城小市没有，但是我们有订阅号啊。 这你还不如一个做这个快餐的作坊呢。 嗨、 啊， 这也不能全靠这个，你不能说我这个门脸上弄得特鲜亮、特唬人，然后这事儿就可信了。这实打实往里一看，你想想那灶台旁边挨着那床单被罩什么的， 啊、 有 APP 也没有用啊。 所以有的时候吧，形式固然新颖，但是我们还得看看形式背后啊，掀开这些美丽的包袱皮儿，看看包袱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为了监督自己运动啊，李女士买了一款手环，就那运动手环啊，就这高科技吧啊。一个多星期前啊，一不小心这跑着跑着甩丢了。 这玩意儿能甩丢了吗？ 啊，那可不是嘛，它有好多种，有些它就是特别不牢靠，就甩丢了。 啊、手腕子得多粗啊！这个、 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啊，丢就丢了呗。可是就在前几天啊，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丢失了一个星期的手环，居然又自动晒起了每天走路的步数。 啊，这见了鬼了，这是。 这估计这肯定是有人捡着了呗。 嗯， 李女士啊是在9月份买的手环，刚没买几天、 嗯、 买了之后啊，她就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手环的 APP 软件，并且、啊、用蓝牙跟这手环进行了关联。 嗯， 同时呢看到微信朋友圈大家伙都在晒每天走路的步数呢，李女士啊也把自己的微信跟那个高科技的手环进行了关联。 嗯， 十一期间呢，这李女士不是把这手环给弄丢了吗？在使用 APP 那软件没法连接手环的情况下，李女算了，丢丢吧，我卸载这个 APP 怎么样？我不用了。但是微信里边那个功能啊，一直都没有取消关联，也就是说啊，这个所以他才能后来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看得见手环自动发上来的信息嘛。这就在3天前，沉寂已久的微信呢，又开始给李女士发送那个信息的推送，晒起了步数。李女士就说了哈，你说我这手环已经丢了，手机 APP 那程序也卸载了，为什么还能看到别人使用我手环的情况呢？李女士啊，担心的是她怕自己的个人信息就这么给泄露出去。那么为什么这手环丢失之后还是能在微信朋友圈里自动晒步数呢？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了这手环的官方客服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啊，李女士依然能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到手环自动晒步数，可能是捡到手环的人啊没有将手环和他自己的微信进行关联。 嗯， 所以啊，李女士通过微信还是能看到手环晒出来的步数，而手环记录下的运动步数啊，很有可能是通过蓝牙上传到 APP 的软件之后，由 APP 软件上传到云平台，云平台又是一新词儿哈，再传到李女士的微信里的。 工作人员表示啊，手环丢失之后啊，并不会发生信息泄露的问题。 说起来又是一些高科技的词儿， 这是人家官方的解释， 啊、 是不是这样？不好说。 嗨，晒，哎，晒也算是个新词儿 啊。对， 显摆啊，你懂了吧？就是这意思呗， 懂、 啊、是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这些高科技，有时候你要是不及时啊取消跟他的联系。有的时候还真觉得，哎，怎么那么诡异？ 别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啊，一部分朋友坚决不用手环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我这所有的我这心跳，我走路，我这身体健康状况这些指数，他们都知道，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我就不用。 那任何时候最关键的不是因为这个技术啊给你带来了一些隐患，而你这马大哈的习惯你得改，对吧？ 是。 您这个老天天丢，一会儿丢手环，一会儿丢手机，你手机敢丢吗？啊， 可是不敢。 是吧？今天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真得保护好自己的一些像看钱包一样看住自己的手机和一些电子产品，不然的话，有可能还真的有点麻烦。 是。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狼笑说。刚听了你们节目，估计一段时间不去外边吃饭了，还是自己在家做吧。 别坚持一段时间，能在自己家做饭的时候，还吃家里的饭最好。 你比如说，有些老字号的，或者您知道他有实体店，能看着挺大的啊，他们家提供外卖呀、啊、外边送餐啊，还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些看起来连实体店都没有，起了一特别年轻时尚的名字，然后结果呢，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做的，那就有点危险了， 是 吧？ 那是花开说 啊， 现在这网上买东西。这个没怎么样的，这卖家跟买家之间就称呼亲，哎，这是不是新词啊？ 亲好像是三个字的一简称吧？ 哎，亲爱的，亲爱的简称亲啊，亲包邮吗？亲包不了。 这亲爱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它特指 就不能随便跟别人说的。 现如今好像你想不起来名了，哎，这人叫什么来着？求他吧，哎，亲爱的，现在几点了？哎、经常是这样、啊， 张嘴就出来了。 哎呀，透着这个亲近啊，那反正也不怕肉麻的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两年您觉得哪些新词儿挺有意思啊、 嗯、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一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慈云寺桥东四环慈云寺桥到大郊亭桥南北双方向拥堵，建议大家提前绕行。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 啊， 昨天中午啊，在地铁亦庄线的京海路站，有一位女同志啊，突然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哎呦， 哎呦，这一下周边的热心乘客和地铁员工是接力救助啊，采取了紧急急救措施，而且呢，联系了这位女乘客所在的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嗯、 把人家呢安全的送回家里边去。 哎呦，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说中午12点半左右，有一列下行列车到了这个站之后停稳，有一男乘客搀扶着一位中年女乘客向站内的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嗯， 当时一看那女乘客已经基本上无法正常走路了，工作人员赶紧把这女乘客搀扶到座椅上休息。当时据说啊，身体极度虚弱， 嗯， 心脏他自己说很难受啊，一看这脸色白白的，而且呢出现了小便失禁的状况，身上都弄脏了。 那这确实是状况挺危急的。 哎，经了解吧，这位女乘客是身患重病，从医院这不是看病去了吗？回家的路上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为了防止她晕厥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作人员赶紧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嗯， 而且呢不停和她聊天。其他的工作人员设法联系他的亲友啊，最终是拨通了女乘客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的电话。物业，你别说，人家还真不含糊。 嗯， 两名工作人员开着车赶到地铁站，把这位乘客送回家里边了。 哎呦，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啊，说这名乘客是这个公司负责管理小区的业主啊，就是他们这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的业主。 嗯， 说当时啊家里人都上班去了，我们就帮忙接一下，也算是举手之劳。所以你看啊，三起儿，第一个呢是身边这位男乘客 是 给人扶下来， 嗯， 扶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忙着哎给找人， 嗯， 最终还找着这个，这还不算亲戚是吧？ 对， 小区的物业人家开着车给接回家去了， 近邻，嗯， 所以你看这种接力救助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 吧？ 当然了，这个在这样状况之下呀，既然身患重病也去医院这个看病的过程当中，希望哈、啊、咱们身边再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别让人一个人就这么出来了。 哎， 家属啊，包括亲朋好友啊，能帮扶就帮扶一下，万一一个人在路上这个出点什么意外什么， 嗯、 家里人得多难过呀，是不 是？ 对，现在啊，北京郊区啊，玉米大丰收，很多郊区的道路上又开始披上了黄金甲。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那个路变成了农民晒粮食的场所 啊，把玉米粒儿都摊马路上。 是，最近呢、啊，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单单是乡村的小路， 嗯， 就连部分宽阔的公路上也都铺上了玉米粒儿。这来来往往的车呀，这小心避让，上演着一幕幕生死时速啊。而路旁边那就是禁止打场晒粮的告示牌。昨天记者开着车沿着京平高速出京方向就一路往前开，一拐出收费站呢，就看到了变作晒粮场的公路。一位在路边歇脚的司机跟记者闲聊啊，说这一到秋收的时候，这车就特别不好开。他呀经常在城区和郊区之间穿行，无论是村镇的道路还是省级的公路，晒粮占道的情况都不少见。这位司机特无奈地说啊，您说碰着这种情况开车的时候啊，那就得格外加小心，速度慢了不说，这万一要是压到玉米粒儿的时候啊，只要稍一制动，那车轮就会打滑、 嗯、那是 甚至侧滑，尤其是在晚上，本来就黑灯瞎火的，那简直就是险象环生，特别危险。不仅仅是过路司机的安全啊，晒粮农民的安危也同样让人胆战心惊的。在另一处路段，记者也发现了披上了黄金甲的路面，原本十来米宽的路啊，被玉米粒儿挤得就剩了5米宽，你别说开连错车他都困难。 嗯， 路边呢5-6户村民呢正在忙活着铺玉米粒儿，他们用砖块啊、木棍啊、矿泉水瓶啊，把公路上的玉米给圈起来，化成一片一片的，就防止车辆碾压。而为了保障晾晒的效果，这村民呢还时不时的挥动耙子翻一翻玉米粒儿。低头干活的时候啊，他们就顾不上自己的安全了，任凭着大车在身旁呼啸而过。 多悬呢、 啊、 这个。 你说把公路啊变作晒粮场，既存在特别大的安全隐患，又违反相关法律，为什么又屡禁不止呢？有一名坐在路边晒粮食的村民跟记者说啊，你说我们也没办法，不在这儿晒粮食，那我们上哪儿去晒去呢？ 嗯， 在公路上晒粮食啊也是无奈之举。他说呀，其实公路晒场这个远比不上专门的粮食晾晒场，这过路的车还会卷走一部分粮食呢。他们算啊，1万斤粮食就会损失600斤，就被车卷走了。玉米产量大，村民自己家的房顶上、院子里、村中的路边都已经铺上了金灿灿的玉米粒儿，但是就这样，还是有一大半都是没地儿晾晒的，所以啊，只能霸占公路。一位村民说：“你说这天啊，它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这要是来不及晒，这遇上下雨天，那么多粮食就全都得发霉。”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哈。 懂。 关键是这个没地儿晒的，你比如说在自家房上晒啊，这个可能你房子大有平面还行，你要是房子小，这确实也不太合适。万一啊，这个 找不着其他地儿，再越来越小，那不是越来越惨吗？是吧？所以我觉得还得提供一个能够让人家晒粮食的地方，既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安全，又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 这看来是有晒粮场，只是不够用的问题， 是 吧？ 是， 得动动脑筋。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的什么村委会能帮个忙，想想辙，是吧？或者其他地方能够帮忙，想想辙，有没有闲置的地方能够哪怕出钱租呢，是吧？也能晒一下，是吧？ 对， 这也算是互相帮助呗。这两天有市民反映，六里桥北里公交车站的辅路上，每到晚上就有十几辆出租车占道拉客，有一些流动摊贩推着三轮车随意在辅路上摆摊，导致人家公交车都没办法进站了，乘客上下车也比较困难，也给道路带来了一些拥堵，这不太安全。10月4号晚上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六里桥北里辅路的公交车站，还没走到站台呢，停在路边的出租司机就非常热情的招呼记者，打车吗？别了啊，去良乡窦店。 黑车、 啊、都是出租车 啊，不是黑车呀， 就是不打表呗。记者从车站北端一直走到过街天桥下边，数了数有15辆出租车，占了差不多30多米长的道路，期间还夹杂着许多摊贩，有的呢在三轮车上现场加工臭豆腐、烤肠、面筋，哎呦，您这味儿那叫窜的哦。还有一些呢把塑料布铺在路面上兜售围巾、袜子，开过来的公交车只能停在机动车的车道上，真没办法进站， 都让人给占上了嘛、 啊、你乘客上下车也挺困难的、由于车站不远的地方呢就是三环主路出口，车流量比较大，公交车占路停车，这让道路更加拥堵了，后边就排起了长龙。有一位经常在这儿等车的乘客就跟记者抱怨说，白天呢有执法人员巡逻，到了晚上人家下班了，这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明目张胆的在车站附近揽客了、这些小摊儿啊小贩也开始来到站台附近叫卖，说这个情况都很长时间了。据记者了解啊，这六里桥北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主辅路上停靠的公交车多达36条，客流量非常大，晚上呢车站周边的混乱也是期望有关执法部门能够管管，给乘客一个良好的出行的环境。 是，而且确实哈，无论对于乘客来说还是对于这些摆地摊的这些这个小商小贩也好，这确实是有生命安全的这样的威胁。 是， 对，所以在这个出大事之前啊， 嗨， 把这个情况清理掉， 就是白天能管，晚上咱也得想想辙，也得能管。 秋天不仅仅是玉米成熟的好时节哈、这也是赏银杏的好时节。 哎， 但是记者呀最近观察走访发现啊，银杏叶还没开始全都黄呢，这个树木就已经开始遭殃了。 怎么了？ 海淀区钓鱼台国宾馆东侧的银杏大道那是出了名的啊，包括东城区地坛公园的银杏林，还有一些小区内的银杏树都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这都是干嘛呀？拽白果的，打那个 银杏的那果实。 哎，10月13号记者就来到了北京名气最大的海淀区的那个钓鱼台国宾馆东侧的银杏大道，银杏树叶还是绿色的啊，但是偶尔有几片不明显的泛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这也不算多，但是啊还是有市民穿梭其中啊，就捡拾树下的银杏果。这些果啊除了自然掉落的以外、还有不少啊是被市民呢举着长杆给打下来的。 哦， 在北侧的阜城路上啊，尽管这银杏树啊都被保护在主路和辅路之间的绿化带的铁围栏里，但是还是没能幸免。 就那儿都不能幸免 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啊，把手里装有硬物的手提袋就甩着就抛向那树枝啊，这一下树叶果子哗哗哗掉一地。她跟记者说，这银杏果啊是好东西啊，这听说啊止咳润肺还能做菜吃呢。 哎呦， 路边和公园的银杏树难以保护，但是啊在居民的小区里也上演了上树打果的画面。 哎呀， 10月8号记者在丰台的一个小区看到啊，西门入口南侧便道上接近6层高的银杏树在那一直晃，这一看这晃的就不正常啊。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名身着保安服的工作人员爬上了树在那摇树枝呢，这么一摇瞬间是银杏连果带叶哈、如雨倾盆。树下还有一人，另一名保安用清扫工具将这银杏果都给收起来了。 偶尔啊，有这小区业主好奇，你这干嘛呢？ 嗯， 这是保安说，这东西我们打滚能吃哈。 现在保安是真保安吗？ 此外呢，记者对于这个银杏果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药用价值，也咨询了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专家啊，吴大夫。人家吴大夫解释说啊，这银杏果呢，俗称白果， 嗯， 本身啊确实有祛痰、定咳、定喘的这样的功效。但是啊，它入药和食用都是有严格剂量和方法来要求的。除了有上述的药用功效之外啊，这个银杏果内部还有一种叫做青青酸的物质。 嗯， 这个东西啊，这个有毒，煮熟或者炒熟之后毒性才会减轻。 反正还是有毒，您留神。关键是这个毒品，这个毒性呢，这个可能危害我们的生命啊。关键是您的那些行为其实实在是不太文明，对吧？ 哎呀， 您把那树都晃悠散了， 没素质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新词儿啊，像美美就说有钱就是任性，这也算是新词儿，这算句子，这是吧？ 成会玩算新词儿吧？ 啊， 城里人真会玩吗？ 嗨，还有一串一个树叶儿，这银杏儿。照片哈、啊，说秀， 这胡杨嘛，人头像上有俩字儿、 是吧？ 啊，秀就是英文词汇秀，它翻译过来的嘛、 这还算靠谱，秀和晒还有区别， 是、 啊、人家都是秀秀恩爱，晒幸福，你到这儿说还挺别扭的， 舌头还倒不过来。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防止施工破坏地下管线，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提醒您，请在挖掘施工前拨打城市管理热线12319进行咨询。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一大波打车立减红包来袭了！9月10日至10月31日，注册微信平台中信打车付，刷卡支付出租车费即可享最大立减5元优惠。活动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微信号 Taxi Pay 中信打车付。 我要简单， 最快1分钟放款。 我要简单， 网络电话门店都能办办办办办。 平安普惠，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10100400哦。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草不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